你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江南 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的历史原型王建山为何在战场上人称疯子，在战场外却又是温文尔雅的儒将？这位战场硬汉为何总能攻无不克？他在情场上又有着怎样别致的浪漫？档案重访王建山部队抗战旧址，探寻英雄足迹，独家采访王建山之女王媛媛，马上为您讲述战神亮剑王建山。在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就总是因为战场抗命受到上级的处分，可谓是军中被降职次数最多的指战员。 李云龙， 他被派到炊事班当过伙夫，被下放到备服厂当过厂长，还因为擅自处置杀害自己警卫员的土匪，被降为过营长。 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但这些都没能让李云龙的个性有所收敛，他的倔强令他甚至有些固执，认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做。不过多数时候，李云龙的旅长也就是骂上他两句，因为知道李云龙是个将才，在动真格的时候还都是护着李云龙。 慢走，旅长。 怎么要官复原职了吧？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待不住。 而剧中那位看起来脾气有些火爆的旅长，他的人物原型也正是王建山在129师的直接上司陈赓。陈赓心里一直都清楚王建山的能力，所以对一些关于王建山的恶言恶语，他总是置之不理，有时还会直接反驳，因此两人的感情也一直特别。王进山的侄子王斌曾经回忆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一家也来到北京定居。有一次，大伯王进山开着吉普车，带着5、6个孩子一起到颐和园去玩，远远的大伯的眼睛就瞪直了。 在颐和园的大门前，只见有一位长者站在那里向远处眺望，若有所思。王金山开着车猛地停到颐和园大门旁，然后跳下车就往那个长者的方向奔去。长者见了王金山也是一愣。 陪王金山一块儿去公园的王斌对眼前这两个人特别的打招呼方式感到十分好奇，还没等他开口问大伯这白衣老头到底是什么身份，眼前的这一幕让他更加惊诧。 王建山和这个人像唱京剧似的叫着，接着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然后热烈拥抱，久久不愿松开。等再松开时，两人脸上都满是激动的泪花。 分别的时候，王建山和白衣长者又拥抱了一下，白衣长者这才离开。这时候王进山的侄子王斌跑过来问道，大伯，刚才那个白衣服的伯伯是谁呀？王进山说，那就是陈赓大人。王进山疯子的绰号是名声在外，他身经百战，七次负伤，战功赫赫，在许多人的眼中，这样的虎将那肯定是双眼吊睛、满脸胡子的猛张飞、黑李逵。王进山在延安的时候，一些女大学生慕名去找他，结果却大吃一惊。王进山不仅很年轻、潇洒精干，而且温文尔雅， 嘴角常露出微笑，说起话来露出洁白的牙齿。军装尽管穿得破旧，但是人家穿得很整齐，一副斯斯文文的儒将风度。很多学生惊讶地表示，有人说你是一名工农出身的军事干部，骗我们的吧？王进山说自己就是个放牛娃出身，但是那些女大学生就是不相信，硬要他说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最后王进山没办法回答说，要说大学也有一个，1936年我在红军大学学过3个月。 1936年是王金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3个年头，当时党在延安开设了一所红军大学，为各级优秀的军事指战员们扫盲。在上课时，王金山的湖北老乡红四方面军另一虎将陈康发现，每一次一到刘伯承来讲课时，王金山总是听得格外认真。于是他就问王金山，你我都性格好动，刘校长讲课时你居然能稳坐静听，为什么？王金山认真地回答说，刘校长是中外闻名的军事家，国民党将领都敬佩他，对阵打仗都怕他。常言道，强将手下无弱兵，我多听他的课，多读些书，肯定也能成为常胜将军和军事家。 后来王金山真的在刘伯承管辖的部队中作战，也如愿成为了他口中的常胜将军和军事家。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之后，王金山总是能有理有据地发表自己的新见解，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成为了他的好朋友。这在之前是王金山不敢想象的，因为他的岳父岳母就一度对他这个粗人有些微词。 就像电视剧《亮剑》中反映的那样，李云龙虽然得到了田雨的芳心，但是田雨的父母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一度不接受李云龙。而在现实生活中，王金山的妻子韩秀妍也是大家族出身，当年韩秀妍的父母变卖了所有的家财投奔共产党八路军。第一次拜见岳父岳母，王金山就露了怯，不仅对岳父岳母提出的许多文化知识答不出来，甚至还因为不会吃炸酱面闹了个小笑话。 尽管啊，从小没念过书，但自从开始识文断字以后，王金山的后天追赶精神却令人感动。凡是看过的书，重要的地方，他都用红笔画满了道道。因为职业关系，他对军事谋略类的书籍很感兴趣，《三国演义》他反复地看了好几遍。王金山善打恶仗、硬仗，更会打没有命令的仗，而且都是屡建奇功。这些都得益于他从《三国演义》这类书籍中汲取到的养分。王金山行军打仗独树一帜，但是熟悉他的人都会说，王金山打仗打得好，不只是因为那股风劲儿，更是因为每次作战的战术极佳。就连毛泽东都说，那个王疯子很会打仗。 1948年7月，时任中原野战军六纵司令的王金山带着他的部队兵临襄阳城下，此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第3个年头，对于国共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刘伯承和邓小平带领着中原野战军走出大别山，挺进中原。华野主力在豫东激战，中野主力在平汉线前至南线上的国民党部队，而刘邓派出14个团的兵力，由桐柏军区司令员王鸿坤统一指挥，发起襄樊战役。 7月的襄阳酷暑蒸腾，拄着拐棍的王金山手中拿着一张照片，眼睛是一眨不眨地看着。突然他猛地哈哈大笑，口中振振有词地念叨着，康泽终于要落到我的手里了，这条大鱼跑不了了。 王进山口中的这个康泽正是襄阳守将，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此时他正带着三个半旅镇守襄阳，只是康泽不会料如铁桶一般固若金汤的襄阳，在营头碰上了王疯子之后，竟然会那么不堪一击。 襄阳坐落在湖北省西北部，依山傍水，北面与樊城隔汉水相对，城南群山耸立，山势陡峭，为其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历来兵家都认为，夺襄阳必先夺南山，山存则城存，山失则城失。战斗之初，王进山也是依照着这样的古训来打，但是敌人却凭着险峻的地貌死守阵地，让王进山连攻两夜都打不下来。若是再拖延下去的话，国民党援军赶到，反倒形成敌人内外夹击我军之势。 此时康泽的主力部队驻守在襄阳城南门，西门则防守较弱。王进山当机立断，向刘伯承和邓小平请示，撇山打城，主攻西门。王进山给刘邓首长发了一封电报，希望放弃攻山头的办法，用一部分兵力看住山上的敌人，给敌人造成我们正在打他的山头的假象，把敌人的兵力吸引在那儿，然后再用黑虎掏心的办法直接去襄阳城。最后王进山主动领了打西门的任务，而且是带着他率领的六纵去打西门。这封电报很快得到了回复，刘邓首长认为王进山的决策很好，就照着这个办法去做。 随即王进山向各旅旅长部署新的作战方案，放弃对虎头山、十字架山、县山等襄阳城南边主要高地的攻击，直接由先头部队打开通向襄阳城西边的走廊通道，拿下琵琶山、正山和铁佛寺。而这一重任则交给了十七旅旅长李德生。 7月9号攻下第一关琵琶山，7月10号拿下第二关真武山。康泽一看大事不好，飞机大炮拼命的反击。7月13号李德生率领的17旅硬是劈开了第三关铁佛寺，兵临城下，剑拔弩张。而就在攻城的前一天，这个王进山居然去疯牛山底下钓鱼去了。这个时候恰好刘伯承的电报来了，询问王进山准备的如何。王进山立马回电说，我在钓鱼呢，放松一下。不久之后刘伯承又来了第二封电报，电报上写着，该起网了，你倒是抓大鱼呀、啊、进山。其实啊，王进山已经提前一天部署好了声东击西的办法。李德生率领17旅连斩三关以后，已经扫清了西门的障碍。这个时候六纵的主力假意向襄阳城南门集合，康泽一看西门没有动静，赶紧将主力派到了南门去防守。可他哪知道啊，李德生的17旅依然潜伏在西门外，只等号令一声就攻过襄阳。7月15号，王进山一声令下，总攻开始。西面攻城部队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冲过了西关大石桥，登上了城墙，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击，接应后续部队突入城内。东面的部队也顺利登城，两路大军登城之后直插康泽的司令部，这康泽还没来得及跑就被逮住了。 个正着。同时，王进山还跟他的部队说，康泽是国民党的中央常委，而且是大特务头子，攻到他的司令部以后，一张纸片都不要毁掉，一定会发现有用的情报。果然，他的手下在攻占康泽的司令部以后，在康泽的办公桌上找到了大量的资料。 襄樊之战，王金山仅仅是用了一个星期就拿下了襄阳城。后来朱德将此战誉为小型模范战役。此后王金山率领着六纵越战越猛，仅仅事隔四个月，王金山出任南集团总指挥，在淮海战役中再立奇功。1949年2月，中央命令中原野战军编为第二野战军下辖三个兵团，王金山被任命为三兵团副司令员，兼任由六纵扩编的十二军军长。 1949年底，王进山率领着十二军驻扎进了刚刚解放的重庆，指挥部就设在了国民党警备司令李根固的家中。这李公馆里富丽堂皇，没来得及带走的金银细软扔的是满地。 王进山一脚踏进李司令的办公室，挨个房间开始翻腾起来。在金银细软堆里搜罗着，忙得满头大汗。很快，王疯子在金银窝里翻箱倒柜的消息就传到了刘伯承那里。一天，刘伯承找来了王疯子。 哟，金山， 首长， 来，坐，金山。金山啊，我听说你最近很忙，在李根固家里面忙什么？ 我在找地图。 找地图？ 我在找缅甸和印度的地图。李根固是重庆的警备司令，没准他会有这个东西。 你找地图做什么呀？ 我觉得呀，既然现在咱们都已经打到重庆了，再往南那可就是印度和缅甸了。未来吧，我们迟早还要打到美国去。 青山，我们新中国都成立了，打什么美国呀？疯子，不要老想着打仗了，应该好好想一想怎么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了。 谁也没想到，没过几个月，朝鲜战争爆发，王进山的乌鸦嘴居然应验了。虽然没真的打到美国去，但解放军换成了志愿军，还是跨过鸭绿江与美国人较起劲儿，真刀真枪的打起来。于是有人又感叹说，这王疯子说话可真准。他说要和美国人打仗，我们居然就和美国佬打起来了。 档案重访王进山部队抗战旧址，探寻英雄足迹，独家采访王进山之女王媛媛，马上为您讲述战神亮剑王进山。 1950年11月，王进山果真离开重庆，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前往朝鲜，开始了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战斗。在朝鲜，王进山参与指挥了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王进山依旧不改自己身先士卒的本色。作为一个兵团的副司令员，他把自己的指挥所就设立在离前线阵地不到200米的地方，这样方便他随时随地到前线上观察敌情，指挥作战。抗美援朝战争的谢幕成为了王进山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战斗经历。和平年代，他从一个将军的角色转变成为了 一个父亲。 在电视剧《亮剑》中，离开战场后的李云龙一直有些难以适应没仗打的日子，现实生活中的王金山也难以摆脱这种情绪。有不少人都说王金山王疯子是只为战场和战斗而生的，王金山自己也不否认这种说法。 但打仗为的又是什么呢？还不就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改善广大百姓的生活。穷苦人出身的王金山深知这一点，所以没仗打也就意味着不会有人再过上他童年时期放牛娃的生活。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将帅授衔仪式在中南海的怀仁堂里隆重举行，王金山被授予中将军衔，完成了从放牛娃到共和国风云将领的蜕变。 1978年5月1日，王金山因为身体多种器官衰竭被送入医院紧急抢救，临终前王金山的主治医生说，他的身体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除了心脏还在跳动之外，王金山全身的其他器官全部都衰竭了，但这颗心脏却一刻也不停地跳动着，似乎依旧是在等待着什么。鉴于王金山的病情，南京军区开始拟定悼词，但不好下笔，再三斟酌之后定了一个悼词的初稿。很快初稿送到了中央军委，军委主席邓小平仔细审读悼词之后字斟句酌，最后在悼词中最重要的地方添了一句，改了一笔，添的一句是一员有名的战将，改的一笔是副参谋长，改为顾问。在接下来的10天里，中央军委补发任命通知，任命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金山为南京军区顾问，丧事按大军区领导待遇办理。1978年5月10日，一辈子都只信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疯子王金山的心脏停止了跳，两个眼睛一闭就将全世界都割下，可活着的人就会受到巨大的煎。据王金山的侄子王斌回忆，王金山病逝以后，韩秀妍默默在家垂泪，好多天都没吃下东西。 在电视剧《亮剑》中，对于自己一辈子信奉的战场之道，李云龙曾经有过这样掷地有声的总结：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亮剑精神也被誉为人民解放军的军魂。而放眼今天的中国，李云龙口中的灵魂、血性、勇气等词语，依然是新时代中国军人、中国普通的百姓们不可或缺的民族气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